西楼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，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邓丽君的《独上西楼》，这也是她1983年的专辑《淡淡幽情》当中的第一首歌。而这整张专辑呢，都是根据古代的词牌来谱曲而成。而刚刚这首《独上西楼》呢，是根据南唐诗人李煜的词《相见欢》谱曲而成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今天第二首歌呢，来自2009年方大同的专辑 Classic 当中的翻唱歌，这一整张专辑呢都是翻唱的歌曲，而这一首是来自张惠妹的记得，作曲方面是林俊杰。这首歌和方大同的很多歌一样，前奏很短，几乎没有。 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，心中是清楚的，有一天，有一天都会停的，让时间说真话。虽然我也害怕，在天黑了以后，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，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。我和你手牵手，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我们都累了，却没办法往回走， 两颗心都迷惑，怎么说怎么说都没有救。亲爱的，为什么？也许你也不懂。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。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，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。走得太远，终于走到分岔路的路口。是不是你和我俩有两个相反的梦？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，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。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，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 这首歌是来自2009年的翻唱专辑 Classic 当中由方大同带来的记得，原唱是张惠妹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2年玉女歌手陈明真带来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。这种编曲方法呢，在90年代的上华公司呢非常的流行。1994年出版的古浩的专辑《遍体鳞伤》当中呢，《爱情没有那么美》就用到了类似的编曲方法。 发疯看不感觉，形成黑白照片，提醒自己还有张倔强灵魂。谁说台北生活和恋爱一样？到哪里找那么好？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SHE 的波斯猫，很熟悉的歌，收录在他们2004年的奇幻旅程专辑当中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2001年 BAD 的不安静专辑当中的爱有你。BAD 呢是由三个来自美国的华裔男孩组成的团体，这首爱有你呢表达的是当爱情来临的时候呢，充满了满满的幸福感，歌曲愿意为对方做任何的改变。 想不想到巴黎铁塔看夕阳，或者是到纽约喝咖啡，虽然现在我没太多钱，但我相信有那么一天，让你快乐是我努力的终点，你哭我的天开始黑，剩下每天的阳光每秒的笑，存起来等着和你分享，爱有你我感觉满足，连赛车都是种幸福，把万一大奖踢开，我不骗你不猜，两人傻傻的深深的爱，上一秒分手下一秒就想念，喜欢在睡前喊你宝贝，藏好千万遍永远在手里面，让我甜甜的慢慢的给，爱有你我感觉满足，连赛车都是种幸福，把怀疑大脚踢开，我不骗你不猜，两人傻傻的深深的爱，爱上你我学会幽默感，安全感方向感，所有愿望我来担，只要你愿意真的相信我用心的一切，爱随时在你的身边， I really love you girl girl girl girl oh yeah， 这首充满了甜甜爱意的歌是来自 BAD 的《爱有你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，是颇具争议的一首歌曲，有人喜欢，有人是相当的不喜欢。这是来自2009年曾轶可的首张专辑的标题歌《狮子座》，它的绵羊音呢，确实也是一大卖点。而这首歌呢，也成为了一首广为流传的歌。 只是怕想你，我一个人的

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粤语歌是来自周启生的《天长地久》，这也是周启生自己作曲的一首歌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7年蔡健雅的《Goodbye and Hello》专辑当中的《越来越不懂》。这首歌的作曲部分呢写着蔡健雅，但是很多人发现这首歌呢和一首在电视剧《欢乐颂》当中出现过的英文歌叫 Gotta Have You， 副歌部分呢简直是一模一样。 什么都不懂， 这首歌是来自蔡健雅的《越来越不懂》，而接下来呢是一首翻唱歌。这首歌呢收录在2001年杜德伟的《I Believe》专辑当中，翻唱羽泉的《彩虹》，作词作曲是羽泉的陈羽凡。

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。 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《矜持》，收录在1994年她著名的《天空》专辑当中。后来萧萧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。而接下来是今天最后一首歌，选择到了苏有朋当时单飞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《我只要你爱我》。这首歌呢 ，MV 当中呢表达的并不是爱情，而是男同学之间的友情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的心都深藏在我心，世界上的事不用急着去了解，时间像小船会载我们去远方，他们说这样的梦想太简单不实际，可是我们手牵手誓言不放弃，他们说这样的爱太幼稚多阻碍，可是只有你了解我伤痛永远不走开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只要你爱我，当阳光照耀大地，哦，朋友那么多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只要你爱我，痛苦快乐和伤心我们一起度过，都为